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75集，为了让刘伯温也能够安心的接受处罚，我得让人去找来刘伯温，亲自给天下这第一谋士讲讲，也好让他心服口服。至于朱标，还得慢慢来。朱元璋心里这么想着，对儿子说，这些事情你不仅要遵从父命，而且要认认真真的去想，要把它想通，要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有这样今后才可以独立的处理许多事情。 孩儿一定按父皇的话去做。 朱标这次回答得很真诚。朱元璋听了满意的一笑，你去吧。话说朱元璋斜依在养心殿，闭上双眼静静地思考着，有几件事情急需要他定下来。他想了几天，心里已经有了底儿，但考虑到这些事事关重大，还是想再听听别人意见。他想起了刘伯温，这些事他也只能问问他了，更何况刘伯温遇事天下语不准，需要处罚的事也正好借此给他讲一讲。林山城抓住这事不放，在那里大做文章，在他的运作下，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状告刘伯温。公正地说，刘伯温以自己的才智与忠诚帮助他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朱元璋心里是有数的，他盛赞刘伯温运筹决胜，助我成功，夸他繁琐建明，心有成效，说他发纵指示，三军无往不克。有如此才能、如此功勋的人，以此预示天下语不准，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这刘伯温有时候也让朱元璋心烦，这个经常得到朱元璋夸赞的人，未免也太任性了一些，清高了一些，甚至狂妄一些。对这样的人，不敲一敲他，一定会做出更多让人不高兴的事来。朱元璋想清楚这些，陡然地睁开眼睛，吩咐徐太监去召来刘伯温。刘伯温斩了李斌以后，心里轻松了许多。李善长，这一回你可是在你的那些老乡面前丢尽了颜面，但是你又能奈我其何呀？刘伯温这么想着，差点笑出声来，只是没高兴两天，心里又沉重起来。所谓智者千虑也有一时啊，这次还真是有些意外，老天爷竟然与刘伯温想的不太一样。杀了李斌已经三天了，还是没有下雨，大事不妙啊，这老天爷要替李善长来除这口恶气。 自认倒霉了。刘伯温这么想着，然后叫来杨宪说，就这一两天我可能要回乡下去住一年半载，我走后御史中丞一职你虽然暂时还不能得到，但是因为斩李斌一事你告病在家不受半点牵连，接替我主事的一定是你。杨宪听到这儿大吃一惊，问道，忠诚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你要离去啊？你没有看见吗？刘伯温伸出一个手指头指了指天，是天要帮他，非人力所及。哎，只是当我走后你需要小心谨慎的做事，对有关我的话题无论是在皇上还是李善长面前，你都需要不加评价，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相信你，敢于委任你重任。当一年半载后我回朝中的时候，这忠诚一职定然会是你的。杨宪听了跪下便拜说，忠诚一职卑职万万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哎，不是非分之想，你一定要替我受这遭罪。李善长一伙的诬告不断，我自己又出了遇事不准的丑事，除了暂时避一避，我已经想不出有再好的出路了。我相信只要你在朝中站住脚，到时候李善长一定会输给我，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杨宪听了这才高兴起来，口中急忙道谢。而正在这时有太监来了，皇帝召见。刘伯温来到养心殿，君臣礼毕，朱元璋示意让他坐下，开口说，这次请先生来是有几件事要问你。朱元璋抬头看了看刚刚装修一新的大殿顶子，一缕胡须，接着说，如今元大都战事已定，但是元顺帝还有10万多人马经常在附近的干扰，我想命令徐达领军出塞，将北元军队赶得更远些，最好是赶到沙漠里，不知先生意为如何呀？自从徐达与常遇春北伐元末残余势力大搞成功以后，蒙古大汗脱魂铁木儿被赶往大漠以南，因为在他手里失去了祖先夺来的中华江山，脱魂铁木儿曾在漠南长生痛哭。朱元璋虽然听不到这位昔日皇帝的哭声，但是还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些昔日统治者不甘心的呐喊。为了防止他们来骚扰，以维护国内的安定，朱元璋早就安排自己最亲信的，也是大明王朝第一的军事统帅徐达镇守北平。然而大明王朝与北面的蒙古边界线太长，元帝国北逃的残余部队还有10多万人，他们因为来去非常迅捷，一直像狼群一样不断骚扰大明王朝的边界城市，令人防不胜防。朱元璋征询刘伯温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些事。刘伯温虽然说智谋过人，但是一下子没想到朱元璋会问这个问题。好在他对这个问题也曾经考虑得很深，想了想回答，如今北元虽然对我们常有干扰，但都是发生在偏僻之处，影响非常有限。更主要的是，元朝军队虽然大多数被消灭，这剩下不多的都比较精华，还有很强的战斗力，要驱赶灭之必费大力气。而我大明新国刚刚建立，最需要惜战养民，所以微臣认为等到民富国强时再挥军北进驱灭大元为宜啊。朱元璋点了点头，眯细着眼睛 久久地瞧着刘伯温，有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只是苦了徐达啊，在援军没有到沙漠之前，只能由他镇守北平，总领北方军事。皇上考虑周全，徐达在北犹如我大明之万里长城，援军根本无法逾越。朱元璋突然睁大双眼，打断了刘伯温的话：好，这事暂时就这么定了，先不忙北征。另外我还有件大事要征询先生的意见。刘伯温听了不觉感到有些滑稽，这个朱元璋他要处罚我还来征求我的什么意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么想着，刘伯温睁大眼睛，一副极其认真而又谦虚的样子，准备来接受朱元璋给他的惩罚。这一次刘伯温又错了，他在心里认为朱元璋说的一件大事一定指的是自己说杀李斌三日内毙于的事，结果只听到朱元璋望着他极其严肃地说：我讲的这件大事就是定都的事情，朕的大明王朝能有这方面知识见解的为先生第一，所以朕想听听先生关于定都的意见。原来早在1364年，朱元璋击垮了陈友谅在南京登吴王位时，就开始在南京大兴土木，建天地坛，造北中山新宫，作为称帝的准备。由于当时战事没有了结，各项建筑都是力求节俭。直到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又经过一次讨论以后，这才决定南京为京师，以开封为陪都。京师虽然决定下来，朱元璋对南京却不太满意，感到南京太偏东南，与中原又有长江之隔，这样一来对于有效的控制全国不太方便。基于这种原因，关于在何处建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经过反复思考，现在朱元璋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只是因为建都这事关系重大，而刘伯温对此又很内行，因此朱元璋想征求一下他的意思。刘伯温听了，坦然地迎着朱元璋的目光反问道：不知陛下有什么样的打算？我想将濠州建为中都，不知御史中丞有何看法？刘伯温听了稍作考虑，侃侃而谈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濠州山险水急，交通不便；从经济上来讲，濠州周边农业条件很差，在此建都，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一定非常缺乏，所以我认为濠州虽然是出皇帝的好地方，却不是皇帝常住的好京师。朱元璋听着心里很不以为然，出于习惯，朱元璋还是面带微笑，似乎很耐心地听着。刘伯温何等精明啊，对朱元璋的心思早已看出来了。除此以外，刘伯温还从朱元璋那不带表情的笑容中看出，关于建都的事，不管他刘伯温怎么劝说，朱元璋还是要建都濠州。如果这事给李善长遇上了，一定会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说话，可刘伯温就是刘伯温，他还是要坚持说自己的意见。他最后说：建都濠州实在不妥呀，皇上。朱元璋听着心里更加反感，暗自想到：我原来只想惩罚你去筹建中都，看来还需要再重罚一些呢。朱元璋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他如今太强大了，强大到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独断专行，却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微笑着听刘伯温把话说完，这才话锋一转说道：此事今后再议，你先看看这些东西。说完朱元璋使了个眼色， 身边的宦官将一叠状子递给刘伯温。刘伯温接过这些状子，急急地翻看，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说刘伯温饮酒时出言不清，把圣上说成生上，说刘伯温与歌妓把盏吟诗。刘伯温看着，渐渐的，宽大的额头上冒出了一排排的冷汗，因为他清楚，这些看似不足为道的小事情，既然成了状子让皇帝来处理，要大也可以是很大，甚至大到定你个杀头的罪。在朱元璋刚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统治皇朝中，朱元璋已经决定了猛的治国方略。以朱元璋外宽实际上内窄的性格，现在已经容不下一丝半滴的反对意见。他甚至大兴文字狱，为一字之嫌便要被判处他人的死罪，哪里还容得臣子去与歌妓把盏吟诗，还把圣上说成生上。刘伯温这么想着，越来越汗流不止了。朱元璋让人将状子交给刘伯温以后，就一直满脸带笑容，斜着眼睛看着他的这位刚才还侃侃而谈的御史中丞。刘伯温认认真真地看完状子，再不把头抬起来，眼睛盯着状子说：臣有罪，一切还请皇上发落。看着刘伯温狼狈不堪的样子，朱元璋的心里这才感到有些快乐，清了清嗓子说：这状子啊，虽然这么多，有些啊恐怕也不属实，不过李善长告你遇事有误。朱元璋突然停住话头了，等着刘伯温回话：李丞相所言极是，臣愿意受罚。你看该怎么处罚好一些啊？ 能不能让老臣回老家去？ 哦，避一避也好，只是不知你走以后谁来接下你手里的事情呢？ 皇上阅人无数，我想皇上的安排一定会非常正确。 啊，好吧， 没事，臣告退。 朱元璋点了点头。刘伯温走了以后，朱元璋就像小孩般的大声喊道：爽快！这些儒生啊，学问倒是有一些，可总是酸溜溜的让人难受，有一个个还要那么倔，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真让人不舒服。不管怎么说，你读书再多还是做臣，朕读书有限却是你的主人。朱元璋心里这么想着，颇为得意的笑了。来人，立刻传李善长来。朱元璋大声喊着，不一会儿李善长来了。朱元璋招呼他坐下，然后笑容可掬地告诉李善长：刘伯温走了。 啊，走了？ 李善长大吃一惊，不是刘伯温走到哪儿了？他回老家去了。 回老家？ 是啊，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回老家的。李善长听了心中一喜，刘伯温能有这一天，他期盼了很久了。虽然心里高兴，脸上却没有流露出来，反而说： 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走了， 真可惜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温泉水花心。 寒黄中色似经过，雨雨多年秋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柳公粉黛无颜色。献上一世承诺，蹉跎的身影在风雨穿梭，战友的心中有一只小白鸽，渴望乌云散，点燃心中的火，在爱的烈焰中解开一把锁。想在两个梦的山坡，等风来乌云落，看见远的晨曦如火，在两个梦的山坡。